宝将空手樽收去。酒吧的歌手竟已累，夹着破旧木琴，我见他在独行，担起空虚上路去。长路里似晚间风那样，孤身飘过千个夜，无伴也无定向。于那吉他虽说是一双，可惜他不会说话，唯独唱。当初的他多么起劲，不喜欢古板的固定，拨着发亮木琴，摇摇风的足印，奔走千山与万径。长路里我见他的脚步，今天仿似失了境，如像过时日报，眼里带一点冷酷，因知只有风雨路陪着路。我见他的脚步，今天仿似失了境，如像过时日报，眼里带